眼前的对手还没应付完呢，张新杰已经开始琢磨那边还没动弹的兰西格了。他就是再三头六臂，实在也没这么大能耐。别说兰西格了，他这多注意了一下轮回的动静，背后霸气雄图的玩家失了他的指挥，立刻就招架不住叶秋和萧时清各带领的两个工会的冲击了。张新杰顾不得亲自去看兰西格那边的举动了，只是交代了一下，讲究一下，注意兰西格，跟着连忙指挥身后抵抗。蒋优一听兰西格需要抵抗，顿时也觉得惶恐，就连他此时也感觉到他们的形势急转而下了。轮回的一杀上来后，他们一直完整的阵势立刻有散乱的趋势，尤其是横向走位，转打他们的侧面后，他们的防御脚步跟不上，极其被动。更要命的是，张新杰这时又去应付那边的叶秋团队。蒋由大汗淋漓地顶着张新杰的班对这边指挥了一下。当到会长的他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对张新杰这套体系的理解还是比别人要深上了那么几分。张新杰那边做了指示，转头又忙这边。 做得不错。 张新杰先肯定了一下蒋由的指挥，跟着又指挥了几个细节，转身又忙叶秋那边。这能支持多久？一看张新杰忙成这样，蒋由更加焦虑了。可是他再着急，眼前的局面却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就是张新杰在勉强支撑到这一步后，终于也是回天乏术了。不做应对，死路一条，做一下应对，没准还没生机。结果很遗憾，张新杰意料中的情况发生了。团队强行复杂调整，果然大堆玩家晕头转向，错误不断，防御体系乱成一团，再无法抵抗多方冲击。但要说就此放弃，却又言之过早。对于张新杰而言，这只是阶段性的失利。一场职业比赛中的团队赛，那都是几经起伏的，没有多少情况会是一套战术一波就把对方彻底打垮的。这种局面更像是篮球比赛，总是此起彼伏，两方各种战术打法轮番上阵，找寻稳定或是扭转的方式。对于张新杰而言，这场竞争开局不错，随后萧时钦的意外出现让他们有些被动，但张新杰及时改变战术以后，重新稳定了局面。而这一次轮回的出现，只能说是彻底将局面打乱，但现在就说霸气雄图败了，却还早了点。如果把 BOSS 的仇恨当作比分来计算的话，那现在霸气雄图还领先不少呢，只是接下来这一段怕是要让对方追上相当一部分比分了。 四点钟方向收缩， BOSS 留到边缘。 张新杰做出新的部署，这次是撒出饵去转移一下对手的注意力。所有人都是来抢 BOSS 的，不是来互相死磕的。两方势力拼命冲杀，不就是为了圈到 BOSS 吗？现在霸气雄图主动退让， BOSS 就给你们留在眼前，你们两家要还是不要呢？在力扛了半天多方势力的冲击后，霸气雄图终于也迎来了一次坐山观虎斗的机会。而这留给当时轮回给他的选择是一样的。当时的他明知可能会自己乱防御体系，但却也不得不那样去做。而现在呢，两家工会的高人或许都会看出这是霸气雄图有意让他们有冲突，但是他们两家又能怎么样呢？放着 BOSS 在眼前不取吗？合力先把霸气雄图彻底剿灭了。后面一种选择听起来不错，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发生，这是由于各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抢 BOSS 的频繁程度最终决定的。结果也不出张新杰所料， BOSS 一流到边缘，双方势力都没有对 BOSS 视而不见，在扑上来冲开了霸气雄图的防御后，两家已经各有团队 朝着 boss 贴上去了。斗吧，让我也好好看看你们之间会怎么斗法。张新杰此时轻松了，倒是有功夫多留意一下兰溪阁这边了。看起来兰溪阁还是没什么动静，轮回那边的指挥者是谁他一时间也猜不透，刚才那只是一个战术决策，是余温州擅长的风格不假，但以此来判定就是此人却太夸张了，这毕竟不是最佳搭档的配合，那样无法复制。不过即使不是余温州，也肯定是什么高手。轮回方面的话，副队长江波涛的战术素养也是相当高的，刚才那种战术意图也是完全可以用得出的。于是在张新杰的期待下，两方势力以 BOSS 为焦点，终于是撞到了一起。角色绞杀成一片，太混乱的拼抢，即便张新杰也无法清晰看到每一个战术细节，而且很快他就发现他不用心去分析形势了，因为轮回已经败了。明明有着优于四公会的精英实力，明明也有着优势的指挥，但是在双方冲撞拼抢之后， BOSS 迅速被四公会这边一展天下的人给簇拥着卷走了。轮回的人狠命去抢，但冲来撞去显得很那么无力，被对方轻而易举的就给化解了。 BOSS 眼看着离他们渐行渐远了。 怎么会这样？ 张新杰一时间有点回不过神来了，轮回的表现也太懦弱了，之前彻底打乱他们防御体系的战术水准哪儿去了？怎么遇上叶秋他们就没刚才的水准了？区别对待吗？难道说刚才轮回的表现真的只是误打误撞的一个巧合？想到这点，张新杰也有些郁闷了，此时他们可不能再看戏了，霸气雄图必须发动全力反扑。只不过现在的情况和之前又有不同，谁家掌控着 BOSS， 谁就会是众矢之的。现在的霸气雄图不会再受到两方势力的冲击，这个压力要落到叶秋他们这边去了。霸气雄图的人反扑过来，立即被昭华、鹤舞两家工会的团队拦截。交手有段时间了，张新杰也知道这两家是萧时钦在指挥，一时间也有些头痛。萧时钦那也是千锤百炼出来的防守大家，想冲开他的防御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轮回呢？这个时间一起可以多助些力啊。张新杰寻找着，结果发现轮回已经冲过去了，萧时钦率领的两个工会根本没有要拦截轮回的意思，他们难道还会自己过来在这儿浪费时间吗？高高兴兴的就去追 BOSS 了。一时间张新杰更有点相信自己刚刚做出的猜想了，他怕是真的搞错了，轮回那边恐怕并没有什么高人在指挥，是他被苏沐橙啊、萧时钦啊这些全明星高手相继出现弄得有些惯性思维了。轮回工会一次切合形势的战术走位，让他一下子就把人家想深刻了。事实上轮回没有他想的那么可怕，于是他误会了，但叶秋他们没有，所以他敢于放轮回过去，因为他有信心一边圈好 BOSS 一边挡住轮回的进攻。形势反转的让张新杰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叶修、萧时钦打的主意和他之前如出一辙，这两位也根本不想决什么胜负，现在萧时钦就是全取首势，只是要拖住他这边，不让他们骚扰那边猎杀 BOSS 的团队。可是即便看出对方的这种打算，张新杰却也不敢完全摆开攻击的架势冲击对方的防御，因为他的对手是萧时钦，而萧时钦现在的目的是专心拖住他，不需要为别的事情操心。这样一来，以萧时钦的习惯是不可能全取首势的，防守反击才是萧时钦更擅长的战术打法。 张新杰进攻之余也不能太疏于防范，尤其是在萧时钦面前。张新杰和萧时钦的对决背后，叶秋领导的两个工会正一边防守着轮回的进攻，一边应对着 BOSS。 叶秋当然是冲在第一线的，他的神说要有光和苏沐橙使用的竹烟侠是他们团队进攻的主要发起点。是的，他们是在进攻，根本就没有采取完全的守势。他们的团队成员整体实力要比轮回要差点，但是在他们这边却有任何工会里都没有的精英成员，更别提这种职业级别的最佳搭档了。在对攻中，轮回都有些招架不住了。轮回的会长三到六界此时正在深深的自责中，魏琛则在一旁安慰着， 不要放在心上，这种事儿就和比赛一样，没有人可以事前就预料到最终的结果。 三刀六界深深叹气， 哎，你冲开了霸气雄托的防御，抢到了机会，可是我却没有把握好，让一展天下把 BOSS 抢走了，是我的错。看清楚了，他们那边肯定是叶秋指挥的，就是那个战斗法师，叫神说要有光，名字很贱那个，对手是他呀，我想大家会理解你的难处的。 魏琛说， 是的，那个一定是他，还有那个枪炮师，难道是？ 三刀六界朝那边望着。 如果真是那个人的话，那我们更不用觉得有什么惭愧了。他妈的，职业大神他跑游戏来抢 BOSS， 我们怎么争得过呀？赶哪天让咱们家的冠军选手们也过来，让他们再嚣张。 魏晨愤愤不平地说着。而说这话的时候，一团二团的两位领导者正在一起抱头鼠窜呢。那边生猛的攻击实在有些抵挡不住啊，对方冲在最前的那一批个人实力太强大了，尤其是战斗法师和枪炮师的组合，三到六界都觉得是叶秋和苏沐橙了。 哎，这怎么打呀？ 三到六界深深地感到绝望，一点都没发现身边这个和他一起逃窜的家伙其实一直就没怎么尽力。